智能驾驶辅助，时速0到150公里全速段自主巡航，放松手脚，车辆自动跟随行驶，更有等速500公里超长续航。荣威 Marvel X 现已上市，下载上汽荣威 APP 即可预约试驾体验。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毡房里的蝉声，他低了个门，再饮几杯桂花酒，是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半耳边。 8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红包怎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但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戏乐苦练，终于拿下豪迈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写经典，容易带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委屈，不论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豹，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拉下。 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这周我们请您啊每天欣赏单口相声和对口的作品，今天要为您推荐的是相声名家李伟健先生的段子。李伟健1982年进入北京曲艺团学员班学习，在那里他得到了众多前辈名家大师的悉心栽培指导。当年呢还有很多老前辈爱在演出的一线、教学的一线耳濡目染。您像他的师爷王世臣王先生，那个时候啊就对李伟健青睐有加，细心的辅导。当然了，教过他的老师很多了，应该说李伟健和他的同学们那辈人是赶上了学习的好时代。下面我们先请您听一段对口相声，李伟健武斌和说的老板与员工。 最近啊我开了一个蛋糕房，当上了老板。 我呀就在这个蛋糕房打工，我是一名员工。 现在有些员工真是不好管理， 如今有些老板真叫一难伺候。 您看见了吗？一个蛋糕他给你送了一整天， 一大早的给我发门头沟去了，您说我容易吗？我 我得打电话问问是什么情况。 哎呦坏了，我们老板来电话，准没好事啊。 喂， 哎， 你在哪里啊？ 哎，老板，我这信号不好，您大点声行吧？ 啊， 哎， 啊， 哎， 我是 哎 傻子， 哎，我打你的时候为啥？ 你少跟我这装信号不好，看我回来怎么收拾你。 哟，坏了，我捅娄子了。这我回去直接跟他请假，就这主意。 哎呦 哎呦，老板老板 你回来了 啊。我回来了。哎呦，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辛苦了。 这个老板 啊， 您不要收拾我吗？ 啊，是 啊， 要不是因为打不过你早收拾你了。 那什么，那我跟您请个假。 请假 啊？ 什么原因？ 偏头疼。 哼，要不说你这人没正形呢。 哎， 连头疼都是偏的。 我这是为咱们公司发展动脑子动的。 哎呦，我劝你少动脑子吧。 为什么呀？ 你那个脑子 啊， 左边是水，右边是面，你一动那就是酱子。 反正我得歇一天了。 什么你就歇一天？ 我累了， 一天到晚的请假， 一年你才上几天班？ 我上的可不少。 哎呦，还不少？ 那当然了。 我给你算一算。 可以啊。 一个星期你歇几天？ 两天，这是法定公休日。 好，一年52个星期。 嗯， 一个星期你就歇两天。 啊， 一年就是104天。 是。 365天，你只给我干261天。 那还少啊，我每天工作8小时呢。 可你有16个小时是不工作的呀。 啊， 这加在一起就是174天，你就剩87天了。 那也可以，87天。 哎，每天一到单位你就泡在网上吧。 我那联系业务啊。 联系业务？ 哎， 斗地主也是你的业务？你这个业务水平也太差了吧。 怎么了？ 拿着2猫4个2愣让人家春天了，你寒碜不寒碜？ 那是那天这赶上那电脑断线， 网络游戏每天半小时，不冤枉你吧？啊，这加在一起就是23天。 哎， 你就剩64天了。 那也可以啦。 啊，你每天得吃饭吧？ 当然得吃饭了。 瞧你吃饭的时候弄个毛病。 我吃饭怎么了？我 葱不吃。 这不烧心吗？ 姜挑出来， 辣嘴。 蒜吐掉， 口臭。 你说你一员工你怎么这么多毛病啊你？啊， 我就事儿比较多一点。 吃完饭马上去上班吧，他不紧。 怎么了？ 坐在那里剔牙。 都这样吗？ 别人剔牙都用牙签，他倒好，用线雷。 您看你也忒仔细了呢。 每天吃饭也得啊1个小时吧。 嗯， 这加在一起就是46天，你就剩18天了。 我，哎，这话怎么那么别扭？这话，18天怎么了？我 就这你还得上厕所吧？ 当然得上厕所了，比不上厕所还成啊。 瞧他在厕所里这个磨蹭。 我在那儿能干什么呀？ 揪白头发，挤粉刺，又洗手，又抽烟，又擤鼻涕，又吐痰。 我们老板整个一探头啊。 磨洋工的时间也得6天，你就剩12天了。 哎，您还能怎么算呢？ 元旦你歇一天。 啊 清明你歇一天，端午中秋五一你各歇一天， 我 十一你歇3天，春节你歇3天，这加在一起就是11天。哎， 啊， 12减11，你一年才上1天班。就这一天你还要请假，你好意思吗你？ 不是，我这一天到晚累死累活的，他给我算只上1天班。 嗯， 您是怎么算出来的？ 这就得感谢我妈妈喽。 哎，他老人家什么事儿啊？ 小时候每周六都带我上一个老头家去学奥数。 啊， 今天终于派上用场了。 可好嘛，这老头也是，你没事叫他这干嘛呀？ 念好吧。 嗯， 我还算你上了1天班。 哦， 你要碰上那个老头啊， 怎么样？ 你得欠他半个月。 我这辈子啊也不想看见那个老头。 嘿嘿，你说你像话吗？ 我怎么 拿着我的工资你就上1天班？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您别提这工资了。好家伙，一月看见3瓜2枣，让您7口8扣的，您还这什么福利都没有。您这…… 哎，谁说没有？ 您有什么福利啊？您说。 前几天你好好想一想，我没请你们会餐吗？ 哎呦，您还好意思说呢？ 好好琢磨一下吧，我还给你们上了一瓶白酒呢。 还真是，我们大伙看这瓶酒啊是泪流满面哦。 也不至于这么激动吧。 哪儿啊？那酒的名字叫老白干。 那叫老白干。 人都说铁公鸡一毛不拔，哎，就算铁公鸡您也得给我们留点铁锈吧。 我这只公鸡呀， 啊 是不锈钢的。 对，我身为老板，人家拿得起来放得下。 你不要跟我讲这个大道理。我混到今天能拿得起来放得下的只剩筷子了。 不是，您别认为自己有俩钱儿就可以对我们想欺负就欺负。哎，我送去明年来评价您啊。你什么素质呀？ 你别以为长张破嘴就可以在背后八卦老板。我也用句格言奉劝你。 嗯， 你干点有意义的事儿。 您别认为老板对我们员工就可以想压榨就压榨。哎，您当我们是鲁花花生啊？ 你别以为老板可以想哄骗就哄骗，你拿我当傻子瓜子啊？ 您别认为自己是只雄鸡，站在香山顶上这么一唱，北京城就大亮了。 你别以为自己是个鸡蛋，搁在密云水库，北京人就喝上蛋花汤了。 我们员工需要体贴， 我们老板也应该理解。 您能不能给我们点笑脸啊？ 哎，你冲我笑的时候，能不能心里边不骂我？ 不是，您每天别像看贼似的那么盯着我们。 那公司的手指老往你家里面拿也不好。 咱报销的时候您痛快点。 洗浴中心的发票上你不要老开办公用品。 适当的时候您提不提拔我？ 你买毕业证的时候不要把 MBA 写成 NBA。 不是老板，我就不明白您为什么不能准我一天假。 实话跟你说吧，人家把你给投诉了。 因为什么呀？ 前几天人家在网上订了一个蛋糕 啊， 祝福语写的是祝老爸生日快乐。 哦，我想起来了，这老爷子啊有糖尿病，特意叮嘱我呀，奶油要淡一点，所以我做的时候一直提醒自己奶油淡一点，奶油淡一点，我是这么做的呀。 是啊，最后你就写成了祝老蛋生日快乐 啊。 人家老先生不高兴了。 他怎么说呀？ 我倒是喜欢京剧。 哦哦， 可我爱唱老生啊。 嗯， 怎么过个生日归旦角了？ 那这怎么弥补啊？ 明天我带着你登门给老先生赔礼道歉。 哦哦， 他不是爱听京剧吗？ 怎么着， 咱们再献上一段老生戏追韩信。 我知道这是旗派代表戏，老板这段我会唱。 哎，咱可不能按原词唱。 那怎么着啊？ 咱们要改成赔礼道歉的词，这样显得咱们真诚。 您这样好不好？我跟着您，您怎么教我怎么来不就完了吗？ 那咱们试验试验。 可以可以， 来来啊。 好好好， 排练一下啊。 哎哎， 老伯啊。 哦， 伯父啊，他天不该万不该。 该 该什么？ 什么该什么？ 你没看出来我把那词扔给你了吗？唱啊。 哦，我就看人家手是不是。 哎， 手扔过来就是我唱， 抓回来就是我唱。 明白了 啊， 明白了。 咱们要团结一心唱好这出戏。 您就放心吧。 再来啊。 来， 老伯啊，伯父啊，他天不该万不该， 不该一时粗心就惹下了祸根，错一次惹得你好不烦得惊，我劝你工作认真还要我的妈呀，他给我憋死了。 老板，这个还得是您来吧。哎呦，我们老板知道疼人了，谢谢您老板。死为你，我跟您配合的怎么样 啊？还是不错，但是你还得加个班，好好练一练。 怎么又加班啊？老板，咱费那么大劲，这位是谁呀？ 这可不是外人哦， 他是 就是教我奥数那老头。 哦，他呀。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李伟健、武斌和说的老板与员工，尤其这段齐派旋律的巧用，展现了二位深厚的艺术功底。下面再请您听一个单口的小段《男人四十》，李伟健表演。 我叫李伟健，今年40岁。一般听说我说完这个岁数啊，有两种反应。第一种是啊，您都40了，不像啊。看着挺年轻的，也就20多，真的，我20多多少啊，也就再多20吧。还有一种反应，多少？40不止吧？看您这稳当劲儿，得够60了。其实人到了40，真的是发现，跟以前不一样。哪儿不一样也说不清楚。你说观念旧了也没用啊，微博、微信、FaceTime 这软件咱都玩啊。啊，你说腿脚不利落没有啊？这腿脚你看，不挺利落的吗？孔子说吗？啊，30而立，40而不惑，50而知天命。可是我到了40，全是疑惑，好多事儿我想不明白了。您比如说，我小的时候有很多老规矩，我一提出来，这上岁数的长辈可能就有了解。我们小的时候啊，吃饭不许吧唧嘴。得闭着嘴吃，这么嚼，坐在那儿，不许翘二郎腿，你翘也行，不能在那儿颠倒。吃饭的时候，筷子不能在那盘里瞎和了，筷子不能插到饭上，壶嘴儿不能冲人，上人家家做客不许坐人家床，这您都听说过吧？其实我觉着这些老规矩还是挺好的，是吧？这表示一个人。有礼节有礼貌，这好东西应该传承，可是现在不讲究了，没人理这茬了，想什么样什么样啊。前两天我车限行，在单位上班，中午下了班我在十字路口那儿打车，我们团舞蹈队一女孩开着车看见我了，哟，李老师没开车啊，来我送您吧。我说不用，上来吧，非得要送我，送到家门口了。您想都到家门口了，我能不客气吗？我说你看，都到我们家楼下了，把车锁上啊，上我们家看看去。这女孩子挺痛快，好吧，走，把车锁上了。到我们家这屋看那屋看，最后一屁股就坐在床上了。我也不好意思轰她呀，站那儿跟她聊吧，啊，天南海北的，聊着聊着也不是她想起什么来了。李老师，您别站着呀，来坐下，坐我边上。坐吧，我也坐床上了。我们俩在床上一边聊啊，一边就说这房子。哎呀，李老师，你这房子真好啊，楼层也高也宽敞，多好啊！我说是，这楼是不错，但是这地理位置差呀、啊，在机场边上，这飞机一起一降，哎呀，吵死人，受不了。不会吧？怎么不会啊？不信待会儿那飞机降落，你体会体会，好吧？我们俩一边聊天一边就等这飞机，说着说着，坏了。我媳妇儿那天也不是怎么早下班了，一推屋门她进来了，看着我们俩在床上愣了。哎，你们俩在床上干嘛呢？啊，我说那什么，我要说我们俩在这儿等飞机呢，你信吗？ 打那以后我媳妇就怀疑我，您说至于吗？哎，就说男人到了40岁，第二青春来了，那我也不至于见一个爱一个呀，对不对啊？我还是有重点的，啊？还有一条我想不明白，这人摔倒了没人扶。哎，我们小时候的受的教育都忘了，5讲4美3热爱，助人为乐。我可不干这事儿，我活40了，我不能往回活，我扶。谁摔倒我都扶。前几天北京高温40度，到了下午地表温度更高，我就走到崇文门那儿，过马路一老大爷不小心让自行车给刮倒了，我没犹豫，撒腿就跑，跑过去冲老大爷一伸手，我还没扶呢，老头蹭自己站起来了，哎呦，把我给激动的哟！我说大爷，您可真是一好人呐。您被自行车刮倒了，您也不麻烦人，您自己就站起来了，您太让我敬佩了。老头说一句话把我逗乐了，我不起来行吗？这地烫屁股。您说谁想得到啊？啊？人到了40，上有老下有小。我40岁生日那天，我跟我闺女说，我说闺女，我不管你多少的这个喜欢的什么这些时尚的东西，但是咱中国有好的传统你也得继承。你比如说中国的诗词歌赋很美，很有意境，是吧？那些大文豪大诗人大词人值得人敬佩。你今天你必须跟我说你喜欢哪位诗人。我闺女在那儿想半天，那非让我说我喜欢屈原。哟呵，那肯定喜欢他的离骚了。那倒未必，因为别的诗人啊死了以后给我们留下了一大堆诗让我们背，挺累的。那屈原多好�啊，死了以后给我们留下3天假。您说这不是没文化吗？啊，那不是说屈原投江以后才有的端午节啊，是屈原在端午节这一天去跳的江。你说你不跟他说清楚了行吗？后来我一想啊，这孩子有自己的爱好，慢慢来吧。行了行了，出去玩吧。我一琢磨跟我妈聊两句，我说妈，我40了，是不是您也跟我说点什么？好啊，孩子，你要不怕妈妈的絮叨啊，我就跟你念叨两句啊。我跟你说呀，到了40了，嗯，与孩子呀你是榜样，嗯，你得自律，与家长啊你是依靠，所以得担当，不容易啊，孩子真是不容易，妈妈理解啊。但是谁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嗯，谁都得有这么个阶段，唯一属于你自己的那就是健康，所以为了爱你和你爱的人，把你的健康搞好喽。你瞧瞧我妈说的多好，这都是肺腑之言呐。我说妈，哎呀，您这话说的让我心里真痛快。有这么句话吗？叫儿的生日，娘的难日。我今天给您鞠个躬，谢谢您40年对我的养育之恩。我这一说完了，我妈还挺客气，哎呀，儿子，不用了，不用了，咱娘俩谁跟谁呀？而且我还有个事儿啊，求你帮忙呢。我说妈，您别客气，有事儿您就说吧。你爸爸去世这么多年了，我呀想往前再走一步，你看行吗？哎呦，我说妈，我就始终希望您找个后老伴儿，好安度晚年呐。我太高兴了，不过您给我找这后爸，是您的老同学呀，还是老同事，还是老街坊啊？都不是，别瞎猜了，八竿子打不着那么一老头。我说那他人怎么样？人不错呀，你夸过他呀？我夸过他，在哪儿啊？在崇文门呐。崇文门？感情您给我找这后爸呀，就是怕烫屁股那老头啊。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李伟健表演的单口相声《男人40》。这周啊，每天都是单口对口的优秀作品为您奉上。广告之后，下半时段，主持人尚远邀请您继续欣赏李伟健、武斌二位合作的对口相声剧场实况。过会儿见。 请听第6批中国梦歌曲《信仰》，杨国文文艺作词，孟文豪作曲，平安于月月演唱。 梦想有

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朋友们，早上好！现在向您介绍今天早上6点钟刚刚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天气晴朗，大气透明度好，能见度在30公里以上，适宜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但由于光照较强，对驾车视线有一定影响，司机朋友还需要注意安全驾驶。早晚气温较低，寒意明显，早出晚归，注意添衣保暖。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3级，最高气温18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6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下面是生活气象预报。今天白天天气晴朗，登山气象指数是2，比较适宜登山。白天气象条件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今天气温在18到5度之间，白天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2，感觉偏凉，夜间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3，感觉较凉。今天白天晴，光照条件好，紫外线气象指数是4，紫外线照射强度强。生活气象指数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来了您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光哥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进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写经典，不必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未寻出，不论八大块。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又黑炮，一拿起快板一点不落下。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上半段我们请您欣赏了林伟健表演的单口相声，下半段我们请您继续来听林伟健、武斌合说的对口相声较劲。上半时段呢，为大家介绍了林伟健当年参加北京曲艺团学员班的情况，那个时候真是大师名师云集啊，他们赶上了好的学习的时代。后来呢，林伟健在北京曲艺团工作多年，2008年加盟中国广播艺术团说唱团。他的名作啊，大家熟悉的作品很多，像咨询热线呐、趣味标语、出租司机、彩铃声声、疯狂股民、专家指导、超级大卖场等等，也经常在央视的春节晚会当中看见他的表演。今年的6月，林伟健也当选为新一届的北京曲艺家协会主席。伟健先生当选之后呢，还特地到我们空中笑林来做节目，向大家介绍北京曲协的相关情况。好，下面我们就请您听听这段剧场实况，林伟健、武斌合说的较劲。 我发现人要是倒霉啊， 怎么了？ 喝凉水塞牙 啊， 吃冰棍能把腮帮子烫了， 哪能啊？ 倒霉嘛！ 什么事儿呢？ 家务事儿， 打架了， 差点出人命。 哟，谁跟谁啊？ 主要啊， 啊， 是我爸爸和我娘， 老两口。 其次呢， 嗯， 是我爹和我妈。 哎， 我爹这人老实巴交，我爸爸就属于没事找事儿，我妈从来不多说少道，我娘是总爱挑刺儿，我是风箱里的耗子，两头受气儿。哎，这事儿要换你， 嗯， 你是向着你爹呀，还是向着你爸爸？是跟你妈站一边，还是跟你娘站一边啊？ 我跟我姥姥站一边的，我 什么乱七八糟的？ 不乱呢？ 还不乱呢？这爸跟爹妈跟娘这不一样吗？ 一样，我说的干嘛？ 这有什么区别呢？ 我妈是我自己的妈。 那你娘呢？ 是我丈母娘。 嗨，感觉是亲家。 哎，对对，我爸爸是我爸爸， 这就对了。 我爹是我丈母爹。 哎，什么叫丈母爹？岳父 啊，也有叫岳父， 都叫岳父啊。 您说，他们老这么较劲，谁受得了？ 因为什么事儿呢？ 就为给我娶媳妇儿。 嘿、哎，娶媳妇儿是好事，怎么还较劲呢？ 架不住他们没完没了的跟那这 怎么回事儿？到底 您不知道？ 你说说， 我们家呀、啊，承包了一个建筑队儿。 哦， 我爸爸是那包工头。 哦， 我丈母娘呢？开了一家木材加工厂， 都不错呀。 这收入是一天比一天多。 哦， 所以说我们俩办喜事哪边都怕花钱少了， 怕对方瞧不起。 哎，对对对， 我明白了，就是钱多了吧，有点烧包是吧？ 没错。 哦， 我爸爸想让我们结婚以后住得宽裕一点。 嗯嗯， 所以说花了10万块钱给我们盖了3间大瓦房。 好啊， 好。 嗯， 我丈母娘一听就不乐意了。 这有什么不乐意的？ 我说花他爹呀！ 哎，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这花他爹是谁？ 我岳父。 那这花呢？ 我对象叫桂花。 哦，指着孩子叫。 哎，对。我说花他爹 啊， 这扁儿他爹可太绝了啊！ 再等会儿，再等会儿，等会儿。这扁儿他爹又是谁？ 我爸爸。 那这扁儿呢？ 哼，我。 哟，你怎么叫这么个名字呀？ 这是我小名。 哦， 我学名好听。 你学名叫 李大扁儿、 啊，还是扁儿？ 这扁儿的爹可太绝了。 怎么了？ 花10万块钱盖3间大瓦房 啊！ 他这次想蹭脸蹭脸咱们， 蹭脸蹭脸， 咱可不能让他蹭了短了。 为什么呀？ 咱要是一含糊一松软 啊， 那闺女过了门准得受气儿。 哪儿的事儿啊？ 他不花10万吗？ 对呀、啊， 咱绝不能花9万9。 哦， 让大家伙看看。 让我们看什么呀？ 到底 啊， 谁行？ 哎呦，你等会儿吧，等会儿吧。你丈母娘这嘴是怎么回事？ 过去穷 啊， 见谁啊都带着笑脸儿。 哦， 自从一有了钱， 怎么样？ 这嘴角就耷拉下来了。 可能是钱坠的。 没过几天， 怎么着？ 我丈母娘带着人开着一辆大解放，就上我们家送嫁妆来。 我们一卡车的嫁妆，真有钱的。 我是老亲家。 你这都两步走，你这。 我是老亲家。 怎么着？ 这孩子办事儿呢，时间太紧 啊，是够忙的。 我可也没嘛准备。 准备什么呀？ 这不是吧、 啊、 打了一套家具。 好啊， 也不算太老好的 啊， 一色的水去流， 那就不错了。 这算的嘛呢？ 哟， 等我倒开手啊， 嗯， 咱们是小碗面。 这话怎么讲？ 后招吧。 还后招吧？ 来人呐！ 啊， 下车。 哎呦，您这嘴角咧着，嘿。 这套组合柜 啊， 大大小小20件， 20件， 屋子里码一圈，中间码两行，3间屋子都塞满了，院里还剩下7、8件呢。 这就是诚心呐，想刁难刁难人家。 我爸爸一看就明白， 这还不清楚啊？ 啊行， 哎， 啊行， 你啥？ 啊行啊， 再等会儿吧，等会儿吧。你爸爸这脖子又怎么回事啊？ 过去穷， 也是穷， 见谁呀、都摞着锅， 驼背。 自从一有了钱，本儿 怎么样？ 腰直了， 直了， 脖子可梗梗起来了。 怎么串套来了？这， 我丈母娘一看我爸爸没言语 啊， 心里这美， 高兴了。 我说老亲家， 怎么着？ 这天气预报说呢、这2天有大雨。 哦， 咱们这家具可别放院里淋着。 那怎么着？ 屋里要有地劲呢 啊， 都搬进去。 搬进去？ 啊不是。啊，搬进去 啊！ 好啊！ 怎么了？ 他这是嫌我方少啊！ 您听出来了？ 不知说 啊！ 耍这花屁股， 什么词儿这是？ 我懂 哟！ 别吵娘 啊！ 拔梯子 干嘛？ 拆房？ 这这新房就拆呀、啊？ 3间房不够，我改6间。 那可不成了！ 怎么了？ 您滥用耕地了？ 谁滥用耕地了？ 您6间房， 我改个月葱。 哦，平房改楼房了。 没过几天 啊， 2层楼盖起来， 还真快。 20件家具都放进去，还富富有余、 这回成了。 我爸爸高兴 了。你瞧瞧， 哎，扁儿， 倒霉名字，你这。 扁儿， 行啊。 哎，扁儿， 这得成梆子了，嘿。我说您什么事儿？ 干什么去了？这 什么事儿？您说。 给你丈母娘送个信儿。 送什么信儿？ 叫他来吃定亲饭。 他要结婚了，怎么还吃定亲饭呢？ 就为让我丈母娘来看看新房， 哦，显摆显摆。 我丈母娘到这儿一看， 咋的？ 平房改楼房 啊， 也傻了眼了。 是啊， 这功夫我爸爸过来， 你瞧瞧， 哎呀哥，瞧瞧我来了啊！你来看这房行不？ 哟 啊， 嗯， 您这20件水渠流啊， 啊， 一点没淋着。 是啊， 全进了屋了， 都搬进去了。 哎， 您叹什么气呀、 啊？就是这屋里还空着2个墙角啊。 这老头是较劲，嘿！ 我 我丈母娘一听这话 啊， 没言语， 怎么着？ 抹头就跑， 跑 到了家一拉被窝，滋溜， 干嘛？ 钻被窝了。 钻被窝干什么？ 我丈母娘有这习惯 啊， 一有心事儿，滋溜就钻被窝。 什么毛病呀？我是 被窝里得琢磨呀， 我定琢磨什么的？ 哎呀，三间改六间， 哎呦呵， 平房改楼房， 折腾了。 看样子要不动点真格的是不行了， 还动什么真格的？ 也重新做了一套家具， 这回多少件？ 40件。 哦，也翻了一番。 头一回不是一辆大解放吗？ 对呀， 这次又加俩130， 东西多了，他把装不下嘛。 我是老亲家， 他又来了啊！ 我是老亲家， 又怎么着？ 这孩子办事儿呢，一辈子就这一回， 头等大事儿。 新房要是空着两个墙角啊， 啊， 可让人家笑话。 那倒是不好看， 这不是吗？ 啊， 我又重新打了一套硬红木， 那那套水曲柳呢？ 你那趁早劈了烧火， 劈了烧火呀？ 自从我丈母娘一走啊， 嗯， 我爸爸这腮帮子都快够着后脑勺了， 都上了弦了都。哎呦， 哎， 你瞧瞧， 那边上就 啊， 把帖子 干嘛 拆房？ 怎么要拆房啊？ 把钉子给我挑了 啊， 我再砌2层， 我们再加2层， 我让它松 哟， 他妈松， 嗯， 松多少我全入库， 这盖仓库呢这儿。 给我妈气得腿肚子直哆嗦， 那是吓的， 老不死的。 哎， 有多少钱禁得住你这么折腾啊？ 老太太是真心疼啊。怎么意思啊？ 嚷嚷吗？ 怕别人听见？ 钱花光了 啊！ 花光了，我上银行贷款。 我说您贷款摆谱啊？ 那怎么着呀？ 啊， 不找回这个脸，不教教这个劲儿、 哦， 那儿媳妇过了门，敢管我这公爹叫二哥？ 没听说过。 把猪卖了，树砍了，建筑都关了。 哎呀， 我要不把他们家逼趴下、 啊， 他甭管我叫亲家。 那管您叫什么？ 管我叫 什么？ 叫 啊， 叫我小舅子。 这没怎么叫的呀。 边上娘，搬、 啊、 帖子， 拆 房。 您拆吧，拆吧。 一转眼 啊， 4层楼盖起来了。 4层啊！ 这回我们家这楼盖得漂亮。 怎么呢？ 您想啊， 啊， 3间房落4层 啊、哦， 再加上窗户多点 嗯， 到了晚上离远处这么一瞧啊， 怎么样？ 跟日本鬼子那炮楼似的， 这房盖的。 我爸爸站在楼顶上，可是心花怒放， 更美了。 好， 有钱指这脖子好不好呢？ 好。 嗯， 大大的好， 真成拐子了，什么玩意儿？你说这， 我爸爸叉着腰直喊：“ 边上妞，搬梯子，我拆房。” 嗨，我们家老拆房啊！ 你爸爸一喊不是拆房玩吗？ 他直叫我， 叫你干什么呀？ 边儿， 有什么事儿呢？ 给你丈母娘送个信儿。 还送什么信儿？ 叫他有钱呢， 啊， 再配送2双旱冰鞋。 结婚要那玩意儿干嘛呀、啊？ 省着一层没得放 啊！ 我改个旱冰场。 好呗，你丈母娘来了没有？ 还真来了， 来了。 白天没来， 什么来的？ 夜里来的， 晚上来的， 拿着一手电。 哎呦， 深一脚浅一脚， 图什么许的这是？ 干干干干， 哎， 干干干干， 整个一投地雷的啊！ 趴着门缝刚要往院里看 啊， 我爸爸站楼顶上搭茬了， 好嘛，都放了哨了，嘿， 干什么的？ 干什么的？送粮食的， 哪村的？ 30里铺的。 回去关城门了。 老总，我这有条子。 搞什么乱？咱俩这儿演小兵张嘎呢。 大晚上这么叫你丈母娘不害怕呀？ 别人早吓跑了。 说的是啊， 我丈母娘真不含糊， 是啊， 面不改色，心不跳，一抬腿噔噔噔上来了。 4层楼 看了个够，到了家就找我岳父。 不找他干嘛呀？ 我说花他爹 啊， 咱们那坛子里还有多少钱呢？ 那坛子装钱。 我岳父一听这话，乐着就过来了。 是啊， 哦，你问那坛子里还有多少钱呢？ 啊，多少钱呢？ 早光了腚了， 光了腚了。 那坛子我都腌上萝卜 了，一分都没了， 没钱了， 别折腾了。 那明儿一早点 啊， 赶紧把他打9、3、4、5、6、7、8、9、9、9全找来， 找一堆舅舅干嘛呀？ 集资， 集资， 拉赞助， 这还拉赞助的。 我要跟别人的爸爸决一雌雄。 我说您犯不上啊， 不到一个星期， 怎么了？ 我丈母娘带着人可就真开进村了， 他妈真决战 呢！还没到村口呢，就有人给我们家送信儿， 通风报信儿的。 我爸爸一听这事 儿、嗯， 一推屋门，噌， 怎么了？ 上墙了， 上墙了， 急了。 哦，你爸爸急了也跳墙 啊？怎么说话呢？这 我这上去干嘛的了？ 他是想上去看看， 观察观察。 只见远处 啊， 浓烟滚滚，尘土飞扬。 哎呦， 前边四辆摩托车开道， 你瞧瞧， 中间一辆大解放 啊， 三辆加长130，紧后边跟着六个驴垛， 好嘛，全来了。 正中间是一辆敞篷的越野吉普。 哎呦， 在吉普车上站着一位银发苍苍的老太太 啊， 只见她上身穿红绸的盘扣小夹袄，下身配绿缎的免裆大棉裤， 好红配绿，好。 老太太高兴的直唱， 还唱呢，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就走啊， 打梁山下来的。嘿， 我爸爸一看到这儿 啊， 头一昏，眼一花，哭嚓， 怎么了？ 打桥上就这下 摔着没有啊？ 我丈母娘打老远就跑过来了 啊！ 我说老亲家， 哎， 我这些家具你得炮楼放得下吗？ 你爸爸说什么呀？ 说不出话， 也是气的， 伸着俩手指头直干这个呀。 不是您这什么意思啊？ 我再盖俩碉堡， 还较劲呢。谢谢。 这个为什么得来演出呢？ 为什么？ 武斌跟我说了 啊， 说这个相声俱乐部的观众啊， 是 对我们两个人特别好， 对， 实在是不能违约。 哎， 所以说今天再有多大的困难，他也要包容。今天所以说到这儿来 了，家里扔了一堆朋友来了，来了。 因为什么呢？因为好多这个观众朋友啊，这个经常到这儿来，每期都来， 是 都跟我们交了朋友， 比较熟悉了， 经常一起聊天。 哎， 有时候就问我，伟健，你们都买车了吧？ 买车了。 今天跟您说句实话 啊， 买车呀，连住的地儿还没有， 连房还没有呢， 没挣着钱 啊。 当然他挣着钱了，今儿收了不少的份子啊。 结婚图什么呀？您说是不是？就照这来，你再花钱找罪，那就不合适。咱们得近点啊。 说实话，像我们这么上下的一般大的孩子们啊， 哎， 有钱的不多。 是 啊，他当然了，他这点钱也就是10万8万的。他们家真有钱的，不在乎这点儿。为什么呢？因为， 别往下说了。哎，行了，到这儿了。10万8万就好多人惦记了，别行，打住，行了。 干嘛怕人跟你借呀？是怎么着？ 不怕气。 你瞧你这人一点，这个人就这样，你不大方。 不，这事儿 你知道吗？你要大大方方的呢，大大方跟大家伙说有钱没有？家里头，说实话，都不是外人，有没有？ 有点儿。 太谦虚了。 不是谦虚，真的。 有点儿，他们家光古玩好几样。 不是，那都是我爷爷留下来的。 对呀，他爷爷留。咱别的不说 啊， 就他爷爷吃饭那碗， 嘿， 就这碗，我跟您这么说， 我爷爷吃饭这碗怎么从地上抄下来 的？哎，怎么回事呢？ 新婚给我添堵是吧？怎么意思这个？ 不是我这个，就是我不是说从地下， 这怎么意思的？ 百宝箱在地下呢，知道吗？所以说这个碗从这儿抄， 这碗搁百宝箱里干嘛？ 搁哪儿啊？ 柜橱里边。 柜橱？ 对， 你爷爷这碗搁柜橱里头 啊， 糟践了 啊， 把柜橱糟践了。 什么？ 不是，把碗糟践了。 说清楚了啊，说清楚了， 你爷爷这是什么碗？ 什么碗？ 清朝永乐年间的青花瓷， 无价之宝。 你爷爷用这碗吃饭的时候，一家子肃然起敬。 那是， 只有你们家那狗敢怒不敢言。 还是狗碗啊！地上那么一抄，我就知道是狗碗啊！别说了， 你这人啊，你自己 说了啊，行了。 我说狗碗了吗？ 废话，用说吧，这还用说？这个用说吧？ 你就不这个碗太珍贵 啊， 所以说这碗归那狗。 什么？ 不，他看着。 别提那狗行不行？先走， 知道吗？ 先走啊，没他什么事儿。 啊，你还甭心里别扭 啊！ 你们一家子都得着你爷爷的椅了， 啊，这倒是。 哎，你爷爷挣大钱了， 有点钱。 他爷爷有钱还这样好，不糟， 爱惜 啊，都扔到医院了， 看病了。 不是你这个人，你今天你怎么了？ 扔医院干嘛呀？ 你这不是结婚，你发婚呢？怎么听着？ 你把我气的，知道吧？废什么话？ 救济穷人， 奉献爱心。 哎， 这么说不就完了吗？ 这一有钱的，自然的上下也都比较讲究。 那当然 是吧。 嗯， 丫鬟、老妈子、厨子、门房， 哎， 养着那么七八个人 啊，真是这样。 你爷爷呢，有两个妻子。 对， 这点你就不如他了，是吧？ 你提这干嘛呀？ 怎么了？ 你提这干嘛？ 不是，不是，你这别挂不住啊。 什么意思？ 他这不算包二奶。 废话，我就怕你这么说，知道吗？ 你不懂他。他生活在旧社会，旧社会黑暗的社会，明白吗？那个时候他允许一夫多妻， 那没必要往外说，不是吗？ 这不实事求是吗？都没外人，是吧？ 这家丑全出去了。你 再者说，你以为这人是人就能有两个媳妇呢？ 是啊， 你爷爷那儿有买卖， 做买卖 啊？ 嗯， 倒卖军火吗？ 啊，军火贩子？ 倒卖 什么？倒卖什么？开了个烟花炮竹厂 啊？对对对。做炮上的，对， 对 我记得，反正跟那个火药有关系吗？ 那是倒卖军火呀，没他什么事儿啊。 对， 你做炮的， 他爷爷做炮上有名。 当然， 北京市提起来没有不知道， 四九城全清楚。 您不信，我说他的名字啊。 您说， 老炮，他爷爷 老炮像话吗？ 出门的纸还有吴老炮。 行了，吴老，去，做炮上的高手，你把这话说全了，捋捋舌头，捋顺了再说出来，行不行？ 太好， 真是。 真是，这你大奶奶， 嗯， 好像跟你爷爷这个岁数差不多， 差一岁 是吧？ 对对对， 你二奶奶比你爷爷小二十岁， 差不多。 别看小二十岁， 嗯， 别看小， 嗯， 你也得叫二奶， 还是二奶。别提这茬行不行？别提这个二奶奶就完了。 哎，反正你一家子过得不错。 哎，对， 为什么呀？ 嗯， 你爷爷这个人心胸开阔， 比较开朗， 乐观， 对， 过日子过得好。 嗯， 当然就一样，让你爷爷呢， 嗯， 有点为难。 什么事让他为难？ 到了晚上他得休息啊。 对啊， 那么休息的时候他是休息在你大奶奶屋呢，还是休息在你二奶奶屋呢？就这个事啊，搁着谁都为难。 等会儿吧。 所以 怎么我们家这事儿你全知道啊？ 对呀。 啊？怎么对？ 他我好研究野史啊。 野史 啊，你爷爷的历史 啊，我爷爷的历史就野史啊！你别胡说八道行不行？别气我啊，干嘛呢你？ 要说你爷爷在这上面做的不俗气 是吗？ 很有品位， 这你讲一讲。 因为你爷爷爱喝酒，对不对？ 对对对对， 喝酒不是酗酒， 嗯， 为了养身体。 对， 他就围绕着这个酒， 嗯， 跟你大奶奶定了一个暗号。 定的什么暗号呢？ 喝白酒， 嗯， 就是要休息在你大奶奶屋。 哦， 喝葡萄酒。就是要休息在你二奶奶 我定了这么个暗号。 对， 嘿， 到了晚上吃饭， 嗯嗯， 你大奶奶就问啊， 问什么呀？ 老爷 啊， 今天您喝什么酒啊？ 这是对暗号呢。 你爷爷连眼皮儿都没抬， 说什么呀？ 我喝葡萄酒。 谁不喜欢年轻的呀？ 到了第二天晚上吃饭， 嗯， 你大奶奶又得问， 是啊， 老爷 啊， 您今天喝什么酒啊？ 这回我爷爷说什么呀？ 我喝葡萄酒， 喝出甜头来了，嗯。 到了第三天， 嗯， 你大奶奶没问你爷爷 怎么着， 直接倒了一杯白酒放你爷爷跟前儿， 这可是江丽君呐！ 你爷爷一梗梗脖子， 怎么着？ 我喝。葡萄酒 好，老头凑窝不下蛋的。嗯， 简话结说。 嗯 啊，连着那么小半年， 是啊， 你爷爷是天天喝葡萄酒睡你二奶奶。 你瞧瞧， 那天你大奶奶实在憋不住， 搁谁也得生气。 老爷， 嗯， 您天天喝葡萄酒，天天喝葡萄酒 啊， 你不要命了？ 这是心疼我爷爷呢。 再者说了， 嗯， 您净喝这葡萄酒 啊， 我们这白酒。怎么办？ 对呀， 你爷爷考虑了一下，说了一句话，让你大奶奶哑口无言。 说的什么呀？ 白酒留着招待客人吧。 去你的吧！ 这是北京早晨最熟悉的声音。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